上一讲啊，咱们讲到这个加利波利战役是吧，协约国呢是大败而归。整个这个1915年啊，协约国这一边可以说是喝凉水都塞牙啊，倒霉透顶。但是就在这个坎儿上，同盟国里呢有一国家反水了，非要加入协约国，哭着喊着来。这个国家是谁呢？就是意大利。咱们前几期呢曾经提到过，说意大利为什么要加入同盟国呀？是当年跟法国呀争夺突尼斯失败，一生气就加入了同盟国。但是呢，意大利这绝对是个混蛋招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意大利就忘了啊，他在欧洲啊不止法国一个敌人，奥匈帝国跟他的领土争议那也是大大的。而且呢，这个意大利主要的领土诉求都在奥匈帝国境内。现在呢，虽然看着老大德国的面子，两国呢暂时搁置了争议，但是问题啊没有解决。不解决就不解决吧，欧洲太强大，我干不过。那意大利呢就开始往非洲扩张，侵略这个埃塞俄比亚。没想到呢，埃塞俄比亚有这个法国帮忙，同盟国这边呢，德国、奥匈帝国都干看着不伸手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意大利呢又碰了一鼻子灰。埃塞俄比亚这个1896年的反意卫国战争啊，是这个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唯一的一次全胜，因为他很幸运的是他对手是意大利。咱们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全胜也是对意大利，那意大利强租三门湾被咱一屁给崩回去了，就是幸运的是赶上意大利了。于是呢，这个意大利就对这个德奥两国呀都非常不满。另外呢，就还有一点啊，就是意大利从来没有想过跟英国为敌。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时候，意大利就明确表示，是吧？该条约各条款所述的任何情形都不得认为是针对英国。后来这个英德矛盾激化，意大利就非常尴尬了，既不敢得罪德国，也不敢得罪英国。现在战争一爆发，大家都说意大利你得赶紧表态啊，你得出来站队啊。意大利很鸡贼啊，借口说呢三国同盟合约到期，宣布说我中立，实际上就是待价而沽，谁给的好处多我就跟谁干。战争爆发初期啊，这个德军一路胜利，意大利呢觉得还是跟着德国干能趁机捞点便宜，干事之前先得谈好处。于是呢，德国和奥匈帝国承诺战后把奥匈帝国的一块领土让给意大利，德国还大方的答应战后把法国控制的突尼斯也让给意大利。意大利觉得这些个好处就是一般般，而且承诺呢就是一张白条，到时候你说不认账就不认账。于是呢就又讨价还价，但奥匈帝国觉得自己已经让步了，不能再多了。意大利这个一看说这个领土没得谈，那你们支援点我武器吧。要多少呢？意大利给德国列了一份这个清单，啊，威廉二世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300万支步枪，10000门大炮，5000个火车头，要把这些东西给你，德国就得拿木棍子打仗去了啊！所以这个威廉二世非常生气，说这个侏儒是在要整个德国啊！因为当时那个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埃尔很矮嘛，1.5米啊，挂着指挥刀，那刀都拖地上，气得这威廉二世啊，当时就把清单给撕了。这个态度让意大利非常生气啊！你不带我玩是吧？那我们找协约国玩去了。协约国一看意大利自己主动送货上门，那自然是热情的不得了啊！就承诺只要你跳槽过来，土地什么的问题都好说，他们答应多少我们 double。 其实意大利希望获得的领土大部分都属于奥匈帝国，咱们说过，所以协约国这也是慷他人之慨。英国还承诺战争胜利之后把德国在非洲的一些殖民地让给意大利，另外呢贷款5亿英镑作为参战费。意大利找来计算器，那噼里啪啦一通摁，得出结论啊，还是跟这个协约国这笔买卖啊划算啊。于是呢1915年的4月26号意大利和协约国签订伦敦秘密条约，正式退出同盟国，并且在5月23号向奥匈帝国宣战，5月24号跟德国断交。对于这种行为，德奥自然是恨得咬牙切齿，奥匈帝国给全军发檄文诅咒意大利，除了不带脏字，基本上把字典里所有骂人话都用上了，那可惜呢没什么卵用。意大利一反水，第一件事呢就是得纳投名状，于是呢就向奥匈帝国发起进攻。啊，咱们老说这个奥匈帝国呀是伪列强，当然了，意大利其实更菜。此时的意大利虽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啊，国家统一，但是呢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这个社会问题，南北发展严重不均。 北部都灵米兰勉强呢还能算是与国际接轨，南边大部分地区都处在贫困状态，西西里岛啊那更是黑手党肆虐。1911年普查，全国10岁以上文盲率高达 37.1%，而同时期的法国只有 11.9%， 德国是0。1914年意大利人均收入只有法国一半，工业化程度相当低，钢铁产量几乎为零，煤炭依赖英国进口，基本上呢就是一个靠农业吃饭的国家，还吃不饱，需要大量进口大麦。每年都有大量民众逃难到其他国家，所以意大利啊在当时有穷光蛋帝国主义的绰号。这样一个穷光蛋国家打仗啥水平，就是拿脚趾头都能想明白了。果不其然，宣战之后，意大利慢慢吞吞磨磨蹭蹭备战一个多月才开始发动攻势。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边界长达350公里，其中300公里啊都是险恶的山地，只有伊松佐河下游是平原地区，但是呢也山林密布，障碍重重。为了突破防线，义军总司令卡多纳将军调集了875000人，乍一听这人是不少，但是呢弹药大炮运输工具极为缺乏，粮弹两缺不说，部队士气也很低。1915年的6月23号，意大利两个集团军20万人200门大炮发动了第一次伊松佐河战役，对面奥军早有准备，依托工事和炮兵阵地固守。奥军炮兵阵地通常是分前后两部分，两个阵地呢可以互相掩护。伊松佐河河岸是一片陡峭的岩壁，意大利军队冒着炮火过河之后就得开始玩攀岩，在毫无防护的地方被机枪成片成片的扫倒，军官们只是麻木不仁地催促部队渡河，把士兵像赶羊一样赶到奥军的枪口之下，大量尸体漂浮在伊松佐河当中，场景仿佛人间地狱一般。就这样，义军不顾重大伤亡，经过3天苦战，终于突破了山脊防线。然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胜利，奥军在给义军巨大杀伤之后，有秩序地撤退到后面更高的山脊阵地上，轻轻松松在这儿等着你。义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，再次冒着枪林弹雨攀爬。一名下级军官感叹说，以这种前进速度来看，不等我们攻到维也纳，地狱就都结冰了。到了7月5号，意大利军队终于艰难地抵达了奥军的第一条防御工事，并且呢用炸药桶炸开了几个缺口。不过反应过来的奥军呢很快开始组织反击，缺口都给堵上了。几天之后，奥军增援部队赶到，意大利人就再也没有办法继续前进，只好撤退。第一次伊松佐河战役以意大利的失败而告终。没过几天，义军增加了新的兵力，再次发动进攻，结果呢再次虎头蛇尾的结束。两次伊松佐河战役打下来，意大利军队伤亡6万，奥匈帝国军队也损失不小，4.5万。意大利人呢觉得自己没打赢是因为大炮太少，于是回去呢敛吧敛吧家底儿，搬来1200门大炮，甚至包括青铜炮啊，普法战争是拿破仑战争时候的炮都弄来了，发起了第3次和第4次进攻。可惜大炮虽多，炮弹太少，那大炮呢只能摆在前线当手办，义军还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到了1915年的12月，四次伊松佐河战役打下来，义军只占领了区区几个据点。这半年来，意大利对协约国的全部贡献就仅仅是牵制了奥匈帝国10个师的兵力，根本就没有卵用。陆军不中用，意大利还有海军呢，但是呢当时的意大利海军都是一些过时的老船，航速慢，火力弱，装甲薄，缺乏保养，人称铁锈舰队。为了这个炮轰奥匈帝国海岸啊，意大利海军呢还把退役军舰上拆下来的旧火炮装在这个浮筒船上，每艘浮筒船配备2门6英寸炮，3艘一组，用拖船拖着走，航速仅为3节。哎，不过你甭说，那这种浮筒船打仗不灵，炮轰海岸上的攻势还真有点用，把奥匈帝国暗防部队啊骚扰的是鸡犬不宁，甚至炮击了位于蒂里亚斯特的造船厂，迫使奥匈帝国海军放弃了这座他们最重要的造船中心，只能依靠一些比较落后的船厂啊。但是呢，这些充其量都是小打小闹，对整个战局没有决定性的 影响。整个1915年东线南线打得热火朝天，而最重要的西线反而陷入一片平静。德国法国啊，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，不过他们当然不是在混吃等死，而是在准备更大的战役。此时德国正在紧锣密鼓准备着下一次进攻。那这次呢，他们看上了一座叫做凡尔登的小镇，凡尔登被称为巴黎之所，拿下它就可以以这儿为跳板进攻巴黎。那么德国人打算如何拿下凡尔登？法国人又会怎样应对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